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在这个相声爱好者里啊，最爱听马志明的段子，被作为懂相声的标签。可是呢，爱听马志明的段子人越来越多啊，好多人都是宣称自己爱听。所以呢，现在啊，最爱听马志明又被当作装作懂相声的标志了。大家好，我是韩健，欢迎您收听《快乐合家欢》。住在爱家小区的小何和佳佳呀，都是相声曲艺迷，可他们对相声演员的幕后故事那是了解特别多，知道吧？今儿个呀，他们就要聊聊马志明和他的徒弟搭档黄族民的故事。 你知道马志明和黄族民两个人是怎么成为搭档的吗？ 这个不知道。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那我就告诉你吧。当初相声只是黄族民的一个业余爱好，他在天津市和平区工人俱乐部的曲艺团里说相声。那个时候啊，他在单位里挣一份工资，吃饭不愁，相声呢对他来说只是个消遣，是一个兴趣爱好，并没有到那种以相声为职业挣饭吃的程度。 那他有辅导员吗？ 你听我说呀，有一个相声的辅导老师叫李浩然，这个人是赵佩茹的徒弟，在那儿辅导年轻人说相声，也教相声。他跟马志明关系不错，跟马三立的关系也挺好，所以呢跟马家走的就相当近。而且马志明跟李浩然之间曾经还搭档过。 那个时候马志明的情况呢？ 马志明那时候因为一些原因和他的搭档分手了，专业演员没有搭档就没法演出了，同样也就挣不到工资。李浩然知道马志明在团里是这种处境，就对他说，我们那儿有个小孩喜欢相声，人不错，跟你一块搭档我觉得能试试。这样呢，李浩然就领着黄族民到马志明家去见了面，聊了聊。 聊得怎么样啊？ 聊得怎么样？没看人家后来成为黄金搭档了。 那马志明看中黄族民什么了？ 这才是问题的重点。不过这个咱们一会儿再说，先来听一段马志明黄族民的相声吹牛。 像您这个相声是不是以说为主啊？ 对呀、啊、语言艺术嘛。 哦，不过在这个身形啊表演这方面呢，你们都欠缺一点。看吧、看我多少有时间，我跟你说一说啊，我喜欢培养 你， 培养 你 们。你 给我说说 啊， 你是干什么的？ 你看不出来啊？ 看不出来。 我这身形，我这意思。 嗯 嗯，看不出来， 不好说。 我是个跳舞蹈的。 哦，跳舞的。 他们管我叫舞蹈家。 嚯，还舞蹈家？ 哎， 我怎么没看见你跳过呀？ 废话，我给你跳。这是，我现在岁数大了，我小时候。 哦。 小时候跳舞，我跳舞的开蒙特别早啊。 是啊， 很小。 哦。 那年我才八岁。 够早的。 八岁，我刚掐了奶吗？ 对。 大人一看，别吃了，别吃了！ 哎哎哎哎哎！合着您八岁才掐奶呀、 啊？我爱吃这口，你管着吗？ 嗨、哎，这谁管你？吃吃吃！ 我现在五十来岁了，不怎么跳了。 哦，现在不跳了， 偶尔的给他们做做示范。 哦，当老师了， 教学生。 好， 主要是讲课呢。 啊，对。 不过我很少在这个国内讲。 哦，您还出过国呢？ 常出国。 哦，出国都到过哪儿啊？ 那可太多了。 您说说， 什么叫英国、美国、法兰西、 嚯， 欧洲、非洲、奥地利， 嗯， 印度、缅甸、土耳其、巴基斯坦、匈牙利， 嗯， 还有墨西哥、夏威夷、乌干达、布隆迪、几内亚、索马里、智利、巴西和埃及、日本、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 都到过， 一个也没去过。 哎，你没去，你说他干嘛呀？ 不是，一个没落下。全都经常去。 哦，这些国家您都经常去？ 我去。 哦， 不过我久站的啊， 啊， 常住的， 嗯， 英国。 哦，在英国时间最长， 英吉利 啊，有这么叫的， 在那儿住的日子最多。 好， 嗯，英国的这个风土人情啊， 啊， 生活习惯呢， 是、 啊、我都掌握。 哦，是， 咱常去啊， 嗯， 不是跟你吹啊， 哥， 咱有钱有英镑，咱常花。 是、 啊，哎，英国大餐厅讲究。 哦。 不是一般，你去那个小饭馆，不是那个，那大餐厅，你在外边看，跟花园似的。 是 一进门当间有一大圆盘。 哦，大圆盘， 拿砖垒的那个大圆盘。 嗯， 当间往外滋水，哇哈哈哈哈， 那叫滋水啊，那是喷泉。 高台阶，一段一段上去，那门是转门。 对，有这种门， 跟玩那纺车似的 啊， 转门得一个人一个人进， 是 俩人一块进，撞到后头。 多新鲜呢！ 进去之后有那英国侍者呀， 啊， 就是服务员呢。 哦，对， 过来的给我鞠躬行礼， 多有礼貌。 凡是花钱的， 是 我都不拿正眼看他， 有 我就用这膀胱那么一扫，往里走，咱不搭理。 不，您不拿正眼看他， 看 就用膀胱一扫， 好， 哎呀。 外行，这人外行，他不懂、 哦、我还外行。 咱们看人呢，你这么看 啊， 作为直光。 哦，直光 、 哦、 你要这么看，作为膀胱。 你行， 你填过表没有？ 填过呀。 填表啊，有那直系的旁系的吗？ 啊， 我俩那俩膀胱，你也俩，你看这儿一个这儿一个。 什么呀，什么还膀胱，那叫余光。 余光也行。 什么叫也行啊？ 我不是拿着那个手杖的吗？ 哦，拐棍啊， 拐棍嘛，又不七老八十的，没有拐棍。 什么 手杖？ 干嘛的？ 这么长一棍儿 啊， 手里有一大圆疙瘩。英国有地位的那个士绅就拿这玩意儿，是吗？ 你瞧， 这叫派儿， 派儿好， 派儿接过去， 给他了， 给他他也不要。 那干嘛呢？ 有衣帽间存起来。 哦，存起来。 走时候还给我。 哦，行， 大衣不能穿了，脱了。 嗯，存起来吧。 哎， 嗯， 围脖。 啊， 摘喽！ 不，嗯， 手套 啊，好， 礼帽， 咦， 口罩， 嗯， 耳朵帽， 嗨，不是你戴的够全的，也哎，干嘛？跑这洗澡来了是怎么着？ 洗澡 干嘛？这是 我大餐厅的暖气，它热呀。 嗯， 我这棉坎肩我得脱了。 好， 快快找一干净凳子， 还有干净凳子， 往那一坐。 嗯， 换上块新台布， 行， 围上餐巾， 好， 点上一支香烟， 好嘛，还蹲蹲，嗯，该换伙食了， 上 什么？ 威士忌， 嗯， 波兰地，面包果子酱，带几瓣蒜来。 哎呀，真有你的。这面包果酱它愣就算啊，还怎么了？这都不核桃啊。 不核桃 那可不 就这么吃。 嗯， 就这么吃，顿顿不离蒜，整头的红皮蒜知道吗？红皮蒜啪啪包了，啪嚼完不能咽辣心。 哦， 嚼完啊，退出去再来一半，嚼有用。 有什么用啊？ 英国大餐厅旁边啊都带那舞厅 啊，舞厅 有那个英国的妙龄女郎 啊， 妙龄女郎懂吗？ 年轻的姑娘啊。 对喽，一个人来跳舞来了 啊， 得找个舞伴啊。 是啊， 又知道我是舞蹈家呀。 哦， 老远一瞧我小伙子这人样子， 你 准得请我跟他跳。 哦， 他跳的不行，你说博人面子，我不愿意跳，不跳不合适。 是是， 就拿这蒜味盯着。 怎么盯着？ 他一请我冲他打嗝，哦，他一闻了， 哇嘿。哎呀，我说你损不损呢？ 主要是他们跳的不行。 哦，他们跳的不行。 哎，不行， 你跳的行是怎么着？ 他干这个的，哎，我还挺喜欢你的。 你喜欢我干嘛？ 徒弟，我教你。 那哪里就收徒弟啊？我用着你教吗？我早就会跳舞。 你会跳舞？ 多新鲜呢！ 不行， 我这还说瞎话干嘛？这 不像， 这要跳舞还长出样子来。 我考你， 你怎么考法？ 你说说啊。 我说什么？ 真正那舞厅什么样？ 嗨。这有什么舞厅吗？ 你没进过，你说上来。 谁说？一进去大玻璃门， 啊、 上边是红绿灯闪烁， 啊、 底下呢是打蜡的地板，周围啊有一圈沙发， 嗯、 还有个小乐队在那伴奏，这就跳起来了。 小乐队 啊， 小乐队也不像你们曲艺团的乐队，三弦啊，四胡 啊。不，没那个啊，那叫西乐，钢琴，嗯，手风琴啊，小提琴吗？ 有个乐队指挥， 有一个 是不是拿着一个电镀棍儿、 啊？是 西服革履大背头， 漂亮， 都听他的。 对，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预备起， 当当那个里边浪的当啊！ 不，别 打住啊！ 行了，别挂等了，就快挂等挂了还。当然有曲，它得是舞曲呀。 你来了，你 比方说吧，溜冰圆舞曲。滴答当当答滴当当答当当滴答滴当。呀，行啊， 有板没板？ 哎，如果行的话，这么着，今儿在这儿给咱们各位跳一回交谊舞，怎么样？啊，跳得了吗？ 来呀， 来。 哦、 咱俩呀、 啊、 学一学这个大男大女。 怎么还大男大女呢、啊、 那当然跳舞嘛，就得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啊， 我男的。 哎啊， 大男。 哪里就大男的？一般的来说、啊、这男的都比这女的得高一点儿。你看瞧瞧瞧。你看。来。甭抬脚，这是自然灾害。没救 了、哦、因为我这个儿嘛比你矮一点， 那矮不少了。 学个女的， 小女的， 大女儿了。 对， 完了，今儿我就大女儿了。 大女儿吧， 正理我就得学大女儿。 怎么呢？ 我长得媚气。 哎呀，还媚气？ 怎么就大女儿了呢？ 我呀，给你化化妆， 化化妆。 哎， 梳小辫 儿、啊，用不着。 梳个短一点。 哎， 啊、 我这儿啊，看见了吧？ 这干嘛？ 我这有条手绢， 手绢有嘛用啊？ 这手绢呢就好比是条纱巾，戴上之后咱俩就可以分出男女来了。 哦，这种区别。 对了， 行了， 哎，你呀、啊、坐在沙发上等着。 坐哪儿？ 我 坐哪儿？ 坐沙发上。 坐沙发 啊？ 沙发的舒服？ 那是 这没有啊。 去 搬去。 我哪给你搬去？ 你让坐沙发吗？ 咱这不表演吗、 嗯、 往这一蹲身比划比划就行了。 我一蹲身， 哎， 这样。 对了，快不是你这不是坐沙发呀？ 你蹲身吗？ 沙发见过吗？它有靠背呀，你往后靠着点儿， 靠着， 往后靠，往后啊， 慢点，你来 这样，来。再舒服点，走。哎，这才叫坐沙发呢。 坐沙发比站着还累呢。 你呀，凑合点，咱就这条件。 来吧， 来。 当当打当当，滴答滴答。 小姐，请您跳舞。现在这是怎么了？小姐，请您跳舞。这谁得罪他了？这是。哎，伸手，走啊！好嘛，猴儿，好的，领导，领导，要走。开开了箱，拿一个夹来，晃，三呀， 五一个，好， 这哪位把猴给领进来了？ 你这不是傻猴啊？ 不是，你像话吗？跳舞的规矩你懂不懂？ 这还有规矩？ 那当然了，我这给你行礼、你站起来还礼，咱俩就开始跳、一边跳一边聊，咱俩才能搞出对象啊。 咱俩能搞出对象？ 那当然了。 不可能。 咱再来呀。 来呀。 真是 当当当当当当当滴答滴当， 蹦擦擦，蹦擦擦。你姓啥？ 我姓贾。 叫什么？ 贾大牙。 这什么名字？这是谁给他起的？贾大牙，多难听啊！ 我爸爸给起的，你管得着吗？ 蹦擦擦，蹦擦擦。多大了？ 38。 干什么？ 谈年华。 成家了？ 还没呢。 哟，够晚的了。 可得抓点紧。 铁大灯，灯大爹，行了行了，去你！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快乐合家欢，笑声的港湾，欢迎大家接着收听。马志明和黄祖民头回见面，第一次聊天也就说了一些客气话，并没说俩人成为搭档的事儿。后来呢，马志明所在的团里啊下了一个任务，那就是要在一定时间内完成几场演出。不过没搭档他怎么办呢？怎么演出呢？听佳佳说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马志明找到了黄祖民，提出啊让他来试一试。黄祖民高兴的就答应了，因为他当时是个业余演员，人马志明是一专业的，又是一大腕的后辈，也没说非成搭档，只是顺其自然，就算咱成不了搭档也能成朋友啊。 原来两个人就这么走到一块儿去了。 演出的时间是在三天之后，马志明给了黄祖民一盘相声叫《白诗会》的录音带，让他呢在三天里听，两个人还得排练一次。白天的时候黄祖民要上班，只有晚上来听，那时候他那孩子才三四岁，为了不打扰孩子他就得戴着耳机练。 这也太辛苦了，这不过看黄祖民敦厚朴实的样子肯定错不了啊。 是啊，黄祖民就是这么听了三天，结果第三天排练的时候，马志明一听意外，没想到黄祖民把词儿全记下来了。三天这时间相当短，专业演员要是能背下来那都得说是不容易。马志明连夸黄祖民下的功夫不小，黄祖民也不瞒着呀，就简单的说了说，说我这一宿一宿的听，连着三天基本上就没怎么睡，这才背下来的。 这背相声文本的事儿我也做过，而且用的不止三天。 那你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啊？ 就像那狗熊掰棒子一样，掰一个丢一个，三天就会了一个绕口令。 您看，这学相声也是一件挺辛苦的事儿。在马志明表演的相声里啊，大保镖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之一。马志明在表演这段相声的时候啊，也把其中一些不合理矛盾的地方进行了改动。这种改动既让段子变得合情合理，又没有因此删除段子里精彩的部分。下边呢，咱们就一块来听马志明、黄祖民合说的相声《大保镖》。 你看，无论呢干哪一行、哪一业 啊， 都得有个好体格。 哎，身体得好。 看我身体怎么样？ 你这身体呀、 啊， 你这身体就一般了， 啊， 差点。 知道我干嘛的？ 这我可不敢说。 练家子。 什么您呢？ 练武的。 就您练武的？ 哎， 不是，您都练过什么呀？ 我练过 啊， 兵刃和拳脚。 哦，兵刃都练过什么？ 什么叫刀枪剑戟？ 嗯， 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十八般兵刃我是样样 精通。 稀松。 哎，稀松平常啊，那可不怎么样。 稀松平常啊 啊， 那是他们。 那你呢？ 嘿，你把这些兵器拿来 啊， 摆在我的眼前，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 练了 卖了。 卖卖废铁呀、啊、那我也会呀、啊、 不是，卖弄卖弄练两下子。 哦，这么个意思。 这是兵刃。 那么拳脚呢？ 那会的也不少啊。 您都练过什么拳？ 什么叫大红拳、老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臂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嘿，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啊。 练家子呀、 啊、 得投名师访高友。 这话没错。 提我 哦， 比我差点啊。 是啊。 哎，要提我师父。 你师父 可是大大的有名。 哦，您师父是谁呀、啊、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吧。 啊， 就吓你一溜跟头。 嗨，那值当的嘛。您说他哪儿的人吧。 我老师 啊， 家住在京西北。 哦，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他老人家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嗨嗨嗨，行了行了，就甭贪老人家了。不湖岭吗？ 啊， 我知道那地方大概有个百十来户人家吧，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你这话不通情理，不通情理。 怎么不通情理了？ 百十来户都卖粽子，卖谁去？啊， 哎呀，是，反正那地方卖粽子的多。 再说了，你听我师傅这名姓，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哦，那他叫什么名字？ 姓姜。 姓姜。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还是粽子呀？姜米小枣吗？ 姜老师啊，在社会上很有名气。 哦，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 那可不，到五月节谁不得吃几个？ 捣乱似的， 我本来嘛， 这路人，我是说他武艺高强，威震江湖。 哦，有能耐， 一共才收俩徒弟， 都谁呀？ 我跟我哥哥。 哦，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那你们哥俩叫什么？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哎，俩小粽子。 我们哥俩跟我师父学会了各种武艺 啊， 什么叫猫窜狗闪， 是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全会了。 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世家。 哦，有人请您吗？ 这还用说呀。 是啊， 是。有这么一天 啊， 我们哥俩在家正练功呢。 哦，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说对，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啊，来了买粽子的了。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人呢。 嗯， 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哦，保镖。 保镖懂吗？ 您说说。 这个有钱的人呢， 嗯，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他怕这路上不安全 啊， 就得找镖局子。 哦， 镖局子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保镖。 哦，那你们去不去呢？ 废话，不去我吃什么呀？保一趟镖也挣不少钱呢。 啊，是是是。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你这叫外行话。 怎么外行？ 外行了。 怎么了？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不是，那万一要碰上呢？ 那万一要碰不上呢？ 你这么抬杠吗？侥幸心理。 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志明、黄宗民合说的相声《大保镖》的片段。下半期节目里啊，咱们再接着听这段相声。想当年马志明帮黄宗民纠正了几个地方之后啊，第四天就参加演出了。演完以后呢，有些地方感觉还是不对，结果两个人又在一些地方进行了修改。可是啊，打那儿以后两个人并没有正式成为搭档，还是临时有一场演出，哎，黄宗民就帮助演一个，演完就算完了。那他们什么时候正式开始合作了呢？下半期节目再和你细说。好了，来听首歌吧，羽泉演唱的《了不起》。广告之后接着来讲马志明和黄宗民的故事，一会儿见。 在这世界已经很了不起，面对一切心中总有太多感激，就算耳边掠过的风，那也是最动人的歌声，只有用心体会你才能听。我可以，没有什么能阻止自由的呼吸，就算只是来去匆匆，在天地间走过了这一回，经过多少努力才是最好的自己。